成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这首歌并不陌生了哈，这是来自于孟蔚所翻唱自赵照的《当你老了》。孟蔚真的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一张口呢就是一部有质感的老电影。炉火旁打盹的时候，总是会回忆起青春年华。历史过往的诗人总是会有感伤人的生老病死，感叹年华的逝去和时间的蹉跎。任何人呢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最终离去的命运，所以有的人畏惧逃避，有的人彷徨无措，可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就是他们的离去不会给自己和他人留下遗憾。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故乡》。许巍的歌呢，总是有深刻含义的歌词，成熟沧桑的声音，让人沉醉在旋律当中。往往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便已攻陷了你的心。好像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的比赛当中，最让人难忘的一首歌，当属汪峰组内的一段 PK 时间吧，由帕尔哈提和王卓翻唱的许巍的《故乡》。虽然说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要真的是分上一个上下来，但是可结果却是被二人演绎成了一场精美绝伦的听觉盛宴。当你听完了全过程之后，整个人身上的鸡皮疙瘩仿佛都在随着二人的声音中的这种沙质感的颗粒而慢慢的颤抖着。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爱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谋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孤独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想要谋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其实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爱未免也太多情，对其他甜蜜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听说你在一个